品冠的嗓音一如既往的干净纯粹，传递温暖。我不难过，这首由品冠演绎的催泪治愈情歌，让观众都沉浸在他温暖的歌声当中不能自拔。有人说品冠唱的是淡然，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平静。一起来听到我不难过。 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，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。你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。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。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，谁人寂寞，这会是我最后的宽容。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，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。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这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。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命。就让它随风化，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寂寞时候，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。别太伤痛，我不难过，都不算什么，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。不要再说，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。现在分手，总好过你不爱我一拖再拖。松开的手，离开你所有，我想。这回忆是我真正的 音乐旅途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陶晶莹《离开我》。 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

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别管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句话，我转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你的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 今天到以后，只会为 心意，我要屏住呼吸，心动的不仅仅是一刻，你从来没有给我肯定，心痛的感觉若即若离，闭上眼睛梦想的阳光里，早晚被晒干的记忆。